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继续系介绍女性诗人。 系啊，而且都系十人诗选入边嘅其他两位女诗人啦。咁其实呢啲女诗人咧，可能因为真系太低调啦，同埋真系消失咗喺我哋视野好耐啦，又冇乜新作发表。其实和笛咧系有嘅，但系黄楚乔咧，我哋今次要介绍呢两位女诗人，黄楚乔咧就可能好耐以嚟咧，大家都已经习惯咗将佢作为一个摄影家去看待啦。 嗯， 因为自从咧佢同李嘉升咧创办咗呢个女拿和多呢个摄影群体之后咧，就佢更多嘅力量咧都系摆喺呢个实验摄影同埋系摄影推广、教育批评等等上边啦。咁其实我哋依家睇翻佢嘅诗咧，就会发现咧佢嘅诗又系喺入边咧喺十人诗选入边系属于好前卫嘅诗，同佢嘅艺术取态咧都好接近嘅。 系咁啊！首先我哋要欣赏嘅咧就系康乐大厦。 系啦，咁黄楚乔嘅诗咧，其实嗰一扎人咧，十人诗选嗰阵时七十年代咧，都好力主咧去写翻香港本土嘅嘢啦。咁其实黄楚乔写本土又同其他人写本土又有啲唔一样。佢原嚟咧喺七十年代咧刚刚开始写嘅时候咧，佢已经有好多反思喺入边，甚至系讽刺喺入边嘅。咁譬如康乐大厦咧，1974年嘅康乐大厦应该系香港最高嘅呢个大厦啦，但系相对应嘅咧就系佢写完呢个康乐大厦之后咧，就系佢写佢周边嘅嘢。咁我哋听听呢首诗先。 康乐大厦，黄楚乔，牢固和垂直的48层建筑，坚硬而巨大的玻璃门，经过时总怀疑它的实在。有时迷惑，有时唬佢，有时不能撇开。这种简暴21世纪生活的局促。敲响是天星码头塔钟，15分钟一转。这里是第二个皇后像广场，供游人休憩，供一个百无聊赖的老人以最称心的坐态去阅读报纸。这里有阔敞的空间，有石凳，4张、5张、6张，东面、南面、西面，有对称的涌泉，有亨利摩尔的还原语翅，有夜行者涉水偷渡遗下的足印，踏上这些阶梯，形上重复着的陌生和匆忙。3至17、19至35、36至48，全部是数字问题。灯烛亮过8次，再你上48楼，超常的速度能不能缩压人的距离？文明竟反驳了应有的自然，活着是为了时间的操持和盘算每天所获的利益，而饥饿方是最原始不过。一块雨落饼，一块注满孔的砖，一只来自不知名星球的外太空生物，挺立于固定的空间，以虚有的巍峨向我挑战。 康乐大厦就是黄楚乔的作品。 听这首诗其实很怀旧的。 因为名字已经够怀旧了，是 吧？是啊，名字现在都改了。 是 啊，现在叫怡和大厦。同埋入面除了康乐大厦，他还提到天星码头塔钟，天星码头塔钟同埋皇后像广场。咁其实呢都已经系接近于消失嘅事物，同埋已经消失嘅事物啦。咁天星码头呢又搬走咗啦，皇后像广场呢亦都冇咗皇后码头做伴侣啦。咁但系呢入面最讽刺嘅就系当年1974年嘅时候，哇红事一切咁样降临喺中环嘅康乐大厦，依家我哋讲起仲有几个人记得呢？我想大家都会话，且咁矮啊，你做康乐大厦。咁可能呢 一直聽到呢首詩，聽到最後一段，我哋先諗起，咦，有一座大廈好似一個芝士，好似一嚿雨落，即係仲有卡通片入面好多窿啊嘛， 有一個 窿，係只有呢樣嘢咧，令我哋想起佢曾經係傲視呢個香港，見證咗香港咧嘅盛世嘅一座大廈。咁其實入面咧，呢首詩佢又穿插咗好多即係歷史嘅嘢。比如話夜行者涉水偷盜，其實嗰陣時香港仲有底壘呢樣嘢啊嘛。 底壘政策 係啦，咁呢度暗示緊所謂新來乍到嘅人啊，所謂嘅新移民，又好似同呢個康樂大廈又有啲相似喎。佢突然間好突然咁樣出現喺呢個城市，但係最後咧佢又成為呢個城市咧老去嘅嘢。其實我哋依家睇翻康樂大廈咧，更多嘅都係一種懷舊，而唔係話覺得佢係幾高幾高。同埋咧，佢入邊咧有一段咧都幾滄桑嘅。可能嗰陣時嘅康樂大廈咧嘅電梯係分幾層嘅。我諗依家都係3樓到17樓係一段啦，19樓到35樓係一段，36樓到48樓係一段。而好巧妙咁樣咧，呢入邊咧你會睇到3到17係一個人嘅童年少年嘅年齡，19到35咧又係一個青年青壯年，跟住36到48話步入中年啦。咁所以呢度入邊咧係一個人生問題啊，唔係數字問題啊。喺呢對一座樓嘅觀察入邊咧，係融匯咗其實對香港人嘅一種觀察入邊。 係啊，呢個好有趣嘅詩啊，康樂大廈。跟住落嚟啦，就有5號 A 車站。 5號 A 車站，黃楚橋。橫過馬路是條街市，在這晨早八時，人們已顯得踴躍，買的賣的，這一攤那一檔，穿過時盡要把身子挨挨謝謝。街的盡頭仍停着那輛貨車，仍然淌滴着今早經殺戮後豬隻的血。車站人龍如常的橫越兩個街口，樓梯底下坐着個老婦人，拿着小刀仔細地批剝着紅蘿蔔、青蘿蔔及洋葱皮，然後逐些賣出。這邊街渠上蹲了另外的一個，身旁是一大堆葱和一隻水桶，以熟練的手法將葱污垢的表皮剝去，讓清脆的內裏呈現。就這樣的逐條的幹着，努力了十幾個年頭，都不能從這封了塵的簡剝洗過來。那天只見過一天，不知從何來了個江湖客，身穿一襟藍色布衫褲，頭上蓋了一頂鋼帽，頸間纏了條5尺長的蟒蛇，一面做着手勢，一面喊着他說從鄉間帶回來的蛇藥。途人望望他身上的蛇，想怎麼也不見得比電視紀錄片中的大，便匆匆走過。偶爾也有個停了腳步，好奇地發問和檢視着藥品，然後半信半疑地走開。又有一天，就在候車人群前面，有個婦人推着一車南瓜挨行人道走過，後面駛來了兩雙層巴士，婦人急忙躲避，車子一側南瓜倒翻了，一些滾了上行人道，一些滾到路中央。他慌忙地檢拾，半是尷尬，半是緊張。他知道他的一車子翻倒的南瓜阻塞了整條馬路的交通，他知道一輛如狼似虎的巴士不耐煩地站在他後面，隨時有撲向他的衝動。後車的人也有一股暴躁，兩角前的車費要得等上半天，必須搭上這婦人後面的巴士，然後在樓上找個可吸氣的空間。雖然在陽光底下發覺吸著的是塵，是廢氣，是一輛貨車駛過後飄起的雞毛、鴨毛，也得要呼吸，既活在大氣裡，且必要依靠它而活。 五號 威车站呢，我哋听过呢首诗呢，咁我哋亦都有一种时间嘅错置感，因为我哋都唔确定嗰阵时嘅五号 A 车站喺边度，而且佢讲嘅五号 A 系咪我哋依家所知嗰个五号 A 呢？如果系嘅话，咁根据入面描述横过马路是条街市呢，我怀疑呢系中环街市。咁先有后面所写咁大阵仗啦，即係有一个好大街市先有呢啲嘢。咁呢首诗係好白描嘅，你会睇到佢哇又写到汤猪嘅人啦，又啲批萝卜嘅老妇人啦，仲有甚至卖艺，即係玩蛇卖艺嘅人。其实令我諗起饮光有一首名作就写大笪地嘅。咁、 哦、 但係呢两个明显係两个唔同人啦，大笪地嘅饮光呢个系一个系佢系一个更加顽皮嘅男孩子诗人。咁呢度呢系一个比较冷静嘅少女诗人，我觉得佢系会睇到每一样现实嘅嘢后面隐藏住嘅一啲不安又好，荒诞又好。一开始佢写汤咗嘅猪嘅血，但系佢同时同佢并列系写緊啲翻工嘅人。咁你想当然会有一种暗示喺入面，觉得咦，我哋好似每个人都系被摆上砧板上任人屠宰嘅呢个猪咁样。后来佢写到呢个剥青红萝卜皮嘅老妇人嘅时候呢，佢又系暗示紧呢个女性嘅命运。佢话佢努力咗十几年呢，都唔可以喺呢个蜂鸟层嘅茧入面将自己剥出嚟。 系、 啊、其实佢每一个呢，你睇佢好似系白描，其实佢都喺度暗示紧一啲可能嗰阵时七五年嘅香港，一直到依家嘅香港都有嘅嘢。但系佢有一样嘢好难得嘅，就系佢同其实六七十年代香港都好多呢种批判性嘅诗，尤其系左派诗人写嘅。但系佢同佢哋好唔一样嘅就系话，佢批判得嚟咧，最后咧佢系去承认呢个现实嘅存在。佢话寄活在大气里，且必要依靠他而活。咁呢种系一种，我觉得系一种后现代诗歌嘅精神嚟嘅。你系要直面呢个现实，你去承认现实嘅存在就系咁鸡毛鸭血嘅。你要面对呢个现实，你先可以作为呢个时代嘅诗人而存在，就唔系话我喺呢度拧转块面去风花雪月。 嗯，好有生活感嘅一首诗啊！ 系啊，其实仲令我谂起咧，大陆有一个小说家叫刘震云啊，佢写咗一部小说叫《遍地鸡毛》，你可想而知啦啊！咁生活，但系事实上生活就系真系咁不堪噶嘛。 系五号 A 车站啊，真系要查一查喺七几年嘅时候，五号 A 车站喺边度系嘛？好，跟住落嚟咧，我哋要睇睇呢一首诗啊，在深圳拍一张加拿大国家银行年报的照片。 在深圳拍一张加拿大国家银行年报的照片，黄楚桥。我们整理我们的闪灯设备，他们整理身旁的陌生人和陌生人的器械。正午的阳光，一把扫向草帽下，一张一张裂开又合着的嘴巴。我忽然想起计程车内新闻员的报道，中国十万人中有一名牙医。红旗在后面飞扬，两个人在镜头前的悬崖友好谈笑，也不知是什么时代。我们要求天南，南得更深沉，巨大的吊机驶移到指定的方位。两个人以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时差审查一个共同的建设。昨天的泥泞沉默地支荷着我们踏着的大道，玻璃墙幕豪华酒店新型游乐场围了一面镜头前飘扬的红旗。我们跑倦了每所商场的每个店子。十一月的早上，阳光长长的懒腰，一把伸向窗橱内，一瓶一瓶红色、蓝色与白色的资生堂。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哇，呢首啊劲讽刺啊，可能是香港诗歌史第一首有全球化意识的诗。但当然啦，全球化是入面一个背景啦。 黃楚橋佢係一個攝影師嚟嘅，咁佢接受咗呢個加拿大國家銀行嘅年報委任啊，要拍張相，但係去深圳。1985年嘅深圳其實象徵住中國嘅最前端啊嘛，改革開放啊嘛，咁係去佢去嗰度咧，想尋找一啲可以符合呢個銀行年報所需要嘅意象。銀行年報大家可以想象啦。一定是要欣欣向榮啦，蒸蒸日上啦，嗰種感覺噶嘛， 有啲繁榮嘅感覺啦。 但係佢又要揾飄揚嘅紅旗嚟表示，哇，對呢個國家好有信心。但係佢揾到嘅咧，佢好難揾啊！佢入邊話為咗呢塊飄揚嘅紅旗咧，佢行勻曬每個商場嘅鋪頭，但係最後咧，陽光咧。只不過是照向了一樽又一樽的資生堂化妝品。其實這裡面的諷刺很明顯，我覺得是一個香港的新左派人士呢對這個改革開放的都有少少保留的，就是覺得以這個國家這樣是不是一定是對的呢？後來發現這樣真的不一定是全對的，當然呢它解決很多經濟問題，但最後呢這個國家又慢慢失去了它的方向。咁就開始入面佢望到嗰啲人咁樣，佢話佢喺深圳見到啲人呢係一張一合嘅嘴巴，即係其實呢嗰陣時1985年嘅貌似嗰種改革開放，只不過係改革開放咗物質層面，精神上呢啲人都係一個喺洗腦狀態下面等待去俾呢10萬人中有一名牙醫去光顧去治理嘅一個人。 嗯， 其实呢首诗嗰种讽刺非常之，可以讲系非常之酷。 系，咁除咗话黄楚桥之外，我哋今集咧仲要介绍另外一位诗人咯。 另外嗰位诗人咧都系另一个女诗人咧，就系和笛。其实和笛咧亦都系有视觉艺术嘅背景嘅，咁佢都系一个视觉艺术家啦。同埋咧，佢嘅诗咧同其他诗又唔一样咧，就系非常之简短、简洁，同埋咧系一个意象。组成一首诗， 咁我哋首先就听听《给 Wilder 和你》。 给 Wilder 和你，任何一个读这首诗的人，和的，在皇后大道中横过马路，一只蝴蝶被一架小巴撞倒，死在地上。后面的人争先横过马路，践踏着他的残骸，没有人停下来表示少许的惋惜，除了我。 咁其實呢首詩呢，我哋仲要留意到佢後面有個括弧啦。你括弧任何一位讀這首詩的人，呢首詩佢嘅巧妙在於呢首詩總共可能5到100個詞，佢只係寫一件事，佢寫一隻蝴蝶喺皇后大道中呢被小巴撞倒咗，所有人呢都係咁過馬路踩爛咗佢，就得我係停低表示惋惜嘅。咁呢個我係一個詩人，一個詩人先會咁樣。但係呢首詩呢，我哋就咁睇呢首詩，覺得呢首詩就好似一隻蝴蝶咁樣，就好似呢隻呢冇人留意嘅蝴蝶，所以呢詩人先要點出你缺乎任何一個讀呢首詩嘅人，你讀到呢首詩呢，你就好似我發現咗呢隻死去嘅蝴蝶一樣。 停一停，望低， 停一停，諗一諗啦。點解我哋要寫首詩？呢首詩佢咁好似係咁無力，點解我仲要去寫佢呢？呢首詩咁簡單，就好似呢個蝴蝶咁簡單，但係佢係美㗎嘛。佢系比呢条皇后大道上边嘅所有嘢都要美丽嘅，所以我哋去珍惜佢，就好似呢首诗咁样。 所以佢就特登拣，即系咁多昆虫之中嘅拣蝴蝶啦。 系啦， 吓咁啊！除咗呢首诗之外咧，仲有一首啊，《自三合土中》。 自三合土中，和笛。二楼的冷气机滴下水来，给你灌溉。窗框线的漆油是叶绿素，给你制造养料。窗前的路灯每晚点燃，给你阳光，就是这样，你便张开散来，自锐自敬，自小苗，自三合土中，你将面孔 贴在玻璃上，说要入来探看，说要告诉我一个故事。就是这样，这风尘的窗从此为你开启，我要细读的是你的故事，自三合土中。 自三合土中是和笛的作品、 啊、自三合土中呢，其实跟刚才黄楚桥那首写中环街市那首诗都挺相似的。他面对的一种诗意呢，他是很愿意去直面呢这个城市已经消失了，但已经转变了产生出来的那种诗意。所以他承认呢，这个三合土入面出来的那个你可能是一朵花，那个花象征的是一种新的美学。佢所有嘅水呢係冷气机滴落嚟嘅，带住漆油嘅。咁啲漆油呢就係佢嘅叶绿素嚟嘅，提供俾佢养料嘅係啲油漆嚟嘅。而佢嘅光呢係嚟自于路灯。咁其实呢个喺香港我哋都习以为常啦，就算係一朵真正嘅花，佢可能都係要接受呢啲嘢。更何况係一个在三合土中生长出嚟。但係呢和笛呢强调嘅係，即使你係一朵咁样嘅花，如果你要贴喺，即系佢话你将面孔贴喺玻璃上，如果你要咁迫切讲你嘅故事俾我听咧，我都好愿意细读你嘅故事。其实呢种系一种对香港嘅珍重嚟嘅，即使香港好多嘢好唔诗意，但系我哋都去睇到佢新嘅诗意喺边度，佢所承载嘅嘢对于我哋嚟讲咧系好有意义嘅。 系，唔知点解我都系觉得呢首诗都系同诗人好有关系，都好似暗地里系讲诗人个生活咁。 咁样讲你又得咧，即系尤其系呢个城市嘅诗人啊。 系咯， 即系你如果你话喺唐朝嘅时候，一个诗人系好正常嘅，可能周街啊，周街都系诗人，你所谓话撒一扎沙都会打到个诗人啊嘛。但系你喺香港嘅诗人咧，就系、是。好似呢個好艱辛咁樣啊，求你要開扇窗嚟聽下佢講乜嘢故事嘅。咁可能依家呢扇窗咧係你部電腦上嘅視窗啦。咁、其實依家咧你要去聽呢個詩人講故事都容易啲嘅，或者去一啲詩歌嘅網站咧。所以咧，我哋要珍惜呢啲喺窗嘅另一邊嘅詩人。 是啊，有时佢哋开咗窗都未必肯去睇下啲欣赏下啲诗啊。好啦，咁我哋下一次呢再介绍另外一啲诗人喎。 好， 好，再见。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